我要瞓觉，我要观光。

卸下你所有束缚。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我要你征服，你征服。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交给我掌控，我操纵。Na na na na na na na， 跟音乐的 na na na na， 跳动吧。Na na na na na。 听你的呼吸在耳畔，闭上眼，整个世界浸透了红色的海滩，狂流的海，挣脱的海马，钻进了心里那个圈，十万次雷鸣，十万个闪电，燃烧着火 天空还用说，我喝醉 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得了报应，用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会练心理，闭上我我的眼睛是耳鬓，怎么办？让我你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否真的命。我又不会练心理，闭上我我的眼睛是耳鬓，怎么办？让我你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可是谁不要他的意。我的何方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我脑海四根清净，有些正义，有些道理，有点义气，没有忘记我的教训，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现在我有个缺点修炼，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鬓，怎么办？让我你问我要你，不要阻止我看守着是复杂的命。我有个缺点修炼，闭上我我的天气是耳鬓，怎么办？让我你问我要你，今天遇上我可是谁不要他的意。 每一集都看过，每一步都很不错，痛是忠心情和默默为生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一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可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还没料到自己心酸，才有一些私人问题，而且还没找到自尊。我们猜猜一路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然后回到过去，就像杰伦巴对空间的歌。 生命之花瓣，我

wrote some letters on big bullseye. I got faith in you, baby. I got faith. But you're not coming home with me tonight.

me feeling this way. There's so much we can't explain. Maybe we're helping each other escape. 越来越 有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心里我们一样孤单。

始走出自己的路。Do it, if it is too long, ooh. And we smile while we wait for a while. And we wave our hands up in the sky. And we dance till we're feeling alive, alive, cause 废话 blah blah blah 也烦了吧，谁说女生不能有独立想法，我左闪右躲其中 like a rocket. 3, 2, 1

任由着你来了，你傻了，你走了，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担。不明白残存的没有那多余额，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不明白谁男人谁无端，谁孤单谁期待，无故不知所以然。不管习惯了讨厌了宠你的人， 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明，唯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贞。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得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因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小小世界眷恋，也许走不过窄细的街，岁年渐长，走得多么快，如有天樱花再开，期望可跟你是爱，当天愿临今天已换上满地青苔，地门外乘电车跨过大海，匆匆跟你相望，一眼换理睬，明日花昨日已开。 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会痛的石头，作词姚若龙，读歌人大佐。跑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两颗心就会满出来欢乐。想起来怎么像梦，小的美好，大的感动，是过了多少个秋冬，沦为下篇的电影，只能重播怀旧。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猛烈冲撞后裂了缝，永远都不会懂什么叫认错，还相爱却掉头放手，心疼你是颗会痛的石头，想要抱住你却混乱沉默，倔强的表情里闪过了失落， 跑过快红灯的路口，我们大笑着一起回头，不用刻意做些什么， 半颗心就会满出来快乐。想起来怎么像梦，笑得美好大得感动，习惯了多少个秋冬，沦为下片的 剩下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